已伤痛，往前走，沿途的风景深刻在眼中，陌生的就是我还是我，一个人我还能生活，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安静的吹风，看过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我学会了感受。听说你偶然提起了我，人生已不再有所激动，小朋友许久不见了单纯的问候，我很靠近，不必为我担忧，一个人我还能生活，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乘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安静的吹风，看过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过，我学会了感受。做紧握手中地图，画满想去的地方，自由的风，看过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心中感谢你曾经陪伴我，我学会了感受，生活没有了你的我还不错，请坐第一班车前往下个路口，安静的吹风，看过第一道彩虹，仰望天空，我不怕寂寞，最后感谢你曾经陪伴我，我学会了感受。 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乐坛的当红歌手，孙浩并没有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反而将自己的成绩大半的归功于赶上了好时候。但是内地的流行乐年过三十而不立，好时候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在外来的冲击和新的传播方式的改良换代之下迅速颓败。每个亲历者和见证者都能够数得出来有多少熟悉的歌手的名字消失在了浪潮之中。来听到的是电视剧《一仆二主》的片尾曲，孙浩演唱的《回不去的温柔》。 我不知道这样走多久，寻路太长，绕白了头，生活教会我自己弥合伤口，梦想成为欺骗自己的理由，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幸福转身在哪个路口，当拥抱总是在那风起之后，我却错过花开的时候，风在走，云在走，前方路谁在等候？看太多的笑脸，谁能分享煎熬的泪流？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时风太快，总会留下一句。

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林忆莲，她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收放自如、细腻铿锵的嗓音，自然而不刻意修饰的超高唱腔，时而含蓄，时而激昂的情感表达，而且还呈现出了多样悦耳的姿态。同时呢，林忆莲还被誉为了华语乐坛的造乐者。接下来听到的是《默读伤悲》。 夜的心情像一杯没烧透的咖啡，满嘴吐不出的苦滋味，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傻的可怜，而所有的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我时间，摸透自己的伤悲，我不愿是一个累赘。给我一段时间，摸透自己的伤悲，让我保留我的尊严。 下一次遇到真爱才能放弃的比珍惜还快，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某一天彼此怀念的时候才会明白，当我们无意间听到了蔡健雅的 True Love 的一小段的时候呢，就会被彻底的迷住。他的歌的调子很少会有人喜欢，但是他的歌呢同样也有代表性，一听就知道这就是他的歌。他的歌词每次都能够特别尖锐的一扎到心里面的阴暗的角落，嘲讽俗人同样怪异不如流。 选择聆听孤独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一夜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总让心中充满了罪恶无奈。每个人都期待

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三首来自 SHE 的安静有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杜德伟的报警处理。 好想把你报警，报警，现在真的报报警，好想把你报警，报警，想当真要报报警，报警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baby， 现在就要报报警 ！Oh baby， 我你的爱，好想把你抱紧，爱到你我分不开，现在就要报警！ Oh， 是你是你偷偷偷走我关不住的心，也是你是你让我放弃暧昧的权利。Oh， come on give me your love。爱上你根本不是秘密，不可以把我当作空气，不然我只好报警处理，看你真的甜蜜，烦恼过的美丽，爱上你的任性、oh,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your love。

坏都拆，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来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哦，爱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你扛上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握不住的他是电视连续剧《我叫金三顺》的台湾版的主题曲，由林俊杰作曲，歌手萧萧演唱，并且收录在了 I Am 萧萧的专辑当中。2010年，林俊杰将这首歌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了他的个人专辑的《他说》当中。来听到的是萧萧的版本。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骄阳，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浸湿了眼角，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爱情不止玫瑰花，还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啊误解啊，随着时间都会增加，最潮的爱想到吧，伤口给一个说法，疯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曹格演唱的单数，这是他的一首中文歌，收在了他的专辑 Super Sunshine 当中。 我很清楚爱是双数，我不哭哭也没帮助，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下一幕你就要退出，当你淡出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单数，深处不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单程回不来，没能耐再把心破开，我只等我糊涂，爱是变数，再付出也是留不住，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你说不再没有假如，当你淡出心被空出，都不算数，爱的单数，深处无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我不存在，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不是爱，我为谁悲哀？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渴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再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房贷车贷而去奔波劳走。但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得让自己存在得有意义，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地球的社会的环境上面来说，我们只能坚持自己或者追求梦想。听到了一个来自许巍的自由自在。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展开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不

季节，我希望告诉你的人还没出现，我担心他泡面吃的太多了一些。哦，对面男生的房间，似有生命力量的世界，等不了时候我被失望湮灭，有他心就有翅膀飞上了天。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香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又是周一，要抓紧时间好好的调整一下了，明天见，拜拜。我们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歌，陈翔，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 灰暗的天看不见蓝色，浑浊的夜没星星闪烁，沉默的人你在等什么，漂泊的人蜷缩在角落，孤独的灵魂无处藏身，陌生的影子盲目穿梭。原来我的难过无处可躲，我们到底还能相信什么，在这早已注定好的季节，剩下什么？一幕幕的场景。